勾炫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炫 Rising Hour。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早安，早安，今天来到了五月六号哈， 是的， 星期二啊，怎么样，怎么样？ 哎呦，我告诉你啊，昨天就是一放工之后呢，我觉得我过得非常的充实。 怎么说？ 因为我一回到家，我立马做家务。 哦，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好像哇，好像 efficiency。 所以你做完什么东西了？ 我基本上有抹地，然后再来就是洗了我的鞋子门门。 鞋子门门呢？ 呀，因为呢，我自己本身超级无敌多鞋子，因为你要想到女生，然后除了就是 sneaker 之外呢，还会有高跟鞋呀、 啊，高跟鞋 还 是洗的呗。 有些它太多污渍的话，你还是要去处理一下的。 Okay. 然后再来就是有很多不懂，就是应对不同场合的鞋子。 Okay. 然后我昨天呢，就是一次过把白色的鞋都洗完了。 哇、wow、哦！ 然后我基本上超级无敌多白色的鞋子。 可是你洗鞋的流程是怎样？就泡一桶水，然后就是放肥皂泡进里面，然后再刷这样子。 主要是我自己本身要求没有太高。OK， 我就买了那种就是泡沫型的洗面奶。 Oh, okay, okay, OK， 他们现在很流行的。然后你就是喷在上面，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泡沫，然后再用刷子再刷刷刷刷刷刷，然后再用湿布抹一抹就可以了。 哦，我上一次记得我洗鞋经历还是在我中学，不是中学吧，还是小学、 啊、洗自己的校鞋、 啊、 对不对？ 校鞋啊，校鞋不是会泡一桶水、然后在那边刷刷刷刷， 对对对， 不过我就好像没有真正洗过鞋了 呀。但是因为我觉得皮那些还蛮容易洗的，但是网的那种啊，就是比较布料的就有点难哦。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提醒各位，如果鞋子肮脏的话就洗洗，不然就像 Kelly 这样子买那种泡沫的去给它 很方便哦， 洁净一下啦，不然鞋子黑黑不好看嘛，对不对、 我 上来听歌吧，来自议会的德不懂谁的个选别、 okay?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头啦，重点是娱乐瓜时事瓜一个都不能少。 每逢星期至五早上七点，勾炫呱呱练习生带你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娱乐八卦和社会热话。勾炫呱呱练习生啊，之前我们在这个勾炫乐助力团呢就讲过这个团体叫 Playf 啊、是拥有极高人气的虚拟偶像团体，偶像男团来的。 OK， 然后之前就发行了这首歌曲叫 Dash 嘛，他们呢就给我的感觉很适合日式风格的 MV， 怎么说呢？ That's why 咯，他们就是在今年呢六月呢将会正式进军日本，然后他们已经公布了这个消息，然后甚至呢就透过这个 SNS 的频道呢公开日本的出道单曲叫做 Hide and Seek 啊，就是捉迷藏的这个 躲猫猫的意思了哈， 没有错。 是，重点是他们的这个 MV 呢是以这个日本的街道为主题，让我看了感觉很像哪一部动漫，懂吗？你的名字，记得吗？ 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他那个风格很像，然后我觉得说哇，好适合，完全没有违和感的。 是的。 OK， 那他们的这个首张日本单曲呢，会在五月八号的早上十一点钟呢，在各大音乐平台就可以预购了啦。OK， 然后大家也可以接下来看到他们的 MV。然后因为他们是在2023年3月出道的嘛，有这个第二张迷你专辑 SGM134-1 了。之前就有好几首歌曲的，包括说 Pump Up 的 Volume， 一起来听看吧。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 Dash。超帅的啦，这个 MV 有在看动漫的感觉嘞。不过 让我非常期待新的歌曲 Hide and Seek 嘞。 我看过他们就是背后的样子，我觉得很帅，所以呀，各位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个团体，如果你们有在就是关注的话。OK， 马上来听 Playf 的 Dash 的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Idol 的 I Do， 正式改名了，接下来呢也会来跟我们见面了哈，是跟 Bam Bam 一起的。我们有歌选媒体伙伴 Live Universe Entertainment 主办 K-pop Big Two Super Concert， 将在6月14号的晚上8点在 Stadium Merdeka 震撼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马上浏览 ticket2.com.my 去购买他们的演唱会入门票喽。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选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自己也要习惯一下叫他们 idol 而不是 G-idol 了。 OK， 那他们在5月2号呢就正式迎来了出道7周年呢、啊、突然间呢就公布讲说，哎，我们要改名了，我们不叫 G-idol 叫 idol 了 呀、yeah， 那同时也是公开了一支名为 For G 的这个影片的，他们就是摆脱掉 G 的这个字母。那其实他们就本身说到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会再以女性 gender 呢为这个界限，不受呢任何的定义，性别定义。 OK， 对的。 OK， 那其实呢我们也看到讲说 OK， 他们对于之前就是这个慧珍就是前队员啦 OK 啊的这个人气歌曲呢进行重新录制这样子啦，然后也公开了这个 identity trailer， 每一个人呢都有各自就摆脱 G 的一个方式这样子的。然后其实值得一提的是呢，他们从出道以来呢发行的第一张出道专辑呢名字叫 I Am、嗯、然后呢7年来发行多张迷你专辑都是以 I 开头的，也就想说其实一开始就预示着他们要摆脱这个 G 了。然后全员续约之后的第一张专辑呢名字叫 We Are， 所以讲说现在他们摆脱了 G 变成 idol 之后呢、嗯、会迎来 We 的这个系列，看一下接下来专辑会不会有关于 We 名字的这样子的系列这样子的。哇， 整个感觉风格都大改变，我觉得真的非常让人期待。 是真的。然后我就说他们的就各个 trailer 影片都非常的有创意了、OK， 各位可以去到他们的这个 IG idol 去看起来，还有这个 YouTube 也可以看起来这样子的。 OK， 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庄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首的歌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 你知道吗？香水喷对位置，回头率直接翻倍。你知道吗？选对颜色比穿名牌还重要。腮红涂对位置比滤镜还显嫩。但美丽从来不是模板复制。记得收看我 Kelly 凯欣主持的《不信你美不起来》，教你突破审美定势，解锁专属于你的时尚密码，让你的独特成为焦点。勾选 IG 就可以看得到了。这次《不信你美不起来》。 勾选呱呱练习生啊，我们看到这个团体之前就来过了马来西亚去做一个快闪、嗯、或者说在这个做街头表演这样子的。 OK， 我们看到 Avantgarde 就是这个舞团啊，他们呢就是以穿同样的服装有同样的发型著称的，而且他们的这个舞蹈动作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整齐啊， 呀，根本几乎就是复制的概念，你知道吗？ 对呀、 啊、不管翻跳什么样的歌曲，他们的表情啊、发型啊、服装啊、动作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是，重点是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觉得说，哎，他们呢都是一个个体，对不对？ Oh， 然后每个人样子都差不多。但其实呢，最近我们看到其中一位成员叫 Nona 呢，他就穿上了私服做一个变装，就是用 Avantgarde 的这个成员身份呢，变成自己的这个私服这样子啦、嗯，让网友们都震惊了。看到这个 video 有8 million views，、 啊、然后说哇，原本的他的那个样子也太漂亮了吧？ 来，一起听看这个影片。我的天哪， 好飒、啊、 okay， 各位可以去到他的 IG Nona N-O-N-A underscore Avantgarde 去看一下这支影片这样子的。 对， 果然的、啊、工作的状态就跟私底下是不一样， 真的。但是两个呢都魅力四射， 对对、嗯、OK， 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啦。马上来听歌，有来自 XG 的 In The Rain， 是这个选 Beyond Train。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威利安还有东海的最好的朋友。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勾选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虽然我跟娃娃莹是好朋友，但是我们好像有一点代沟啊。 是的，因为他比你老，哎、 比我老几岁啊、？OK， 那我们这一次在拍摄《勾选快充年脑》，关于讲到老师，我们去盘点讲说大家投稿的这个老师，的这个魅力。的这个影片 reaction 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讲说，哎，其实我跟娃娃莹呢看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 OK， 因为我们这一次有这个勾选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嘛，对不对？配合这个呢，我们就做了一个 reaction 让大家投稿、嗯、然后去看一下，哎，这些老师都长什么样子啊，这样子。尤其这位老师真的吓到我，他童颜到我让我不相信他是29岁啊， 真的。 应该00后这样子的，23，那我才22。 29岁，哇、哦，他看起来 才不像二十九岁。 二十九，你们评评理像二十九吗？ 完全不像， 真的不像，真的不像， 真的不像。 他童颜呢？现在老师都很童颜呢，真的， 真的。 所以他们可以跟老师，再可以跟小学生相处得很好。 你看我们有多震惊，这个是真实反应来的。 我感觉就是老师圈呢已经开始很卷了，就是保养这个部分也做得非常的足，你知道吗？ 真的，现在老师都很好看了，我天哪！ 真的，所以你们赶快来上到勾炫的 YouTube 观看最新一集的勾炫快充你的脑第九集呢，就可以看到呢，在网上呢非常出名或者是非常魅力的这些老师们呐、啊，他们都进行了一个评估的部分啦。 是的，是的，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炫 Rising Hour。 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悠悠，八点钟要聊什么话题呢？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炫喳喳考核官。 勾炫喳喳考官，今天八点钟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关于 love love 的、 嗯，对，没有错， 就是爱情的话题啦。我相信呢，不管今天你是处于在热恋期呢，还是处于交往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你们都会互相去 texting 这个部分，对不对？ 是有 WhatsApp 啊等等这样子啦，对不对 ？OK， 那多久会？怎么说呢 ？reply 对方，然后讲说你可以接受对方多久没有回复你的信息？ 呀、因为我觉得来到成年人的世界呢，很多人都忙于工作。嗯，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好像 break time 休息的时间，可是有些人呢，他们就觉得说 ，OK， 那我一定要等到我比较有空，或才可以用心回复你的讯息。嗯，所以你们自己本身能接受另外一半多久没有回复你的讯息呢？赶快 WhatsApp Sacom DG 发 IG 号码016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国轩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ellcom DG Prepaid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的分享啊！你可以接受你的另一半多久不要 reply 你、 好 赶快吧。歌的歌曲有来自 EXO Kai 的 Say You Love Me， 也是我们这一次歌选媒体伙伴 UCK Star Entertainment 主办2025开 Solo Concert Tour 开 On， 将会在5月24号晚上7:30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马上透过mybookmyshow.com 去购买的哟。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炫，渣渣考核官。 勾炫，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了哈，你可以接受你的另一半多久没有回复你的讯息呀、啊？ Kelly 凯欣本身觉得说6到8个小时不回我的讯息的话， 我期盼讲6到8天呢。 没。他是人间消失了吗？我在跟谁谈恋爱呢？ 应该是去梦来里旅行了，完全没有线。 太夸张了啦！我觉得 OK， 在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觉得6到8个小时我都可以接受的。 可是如果他是工作很长时间，10多个小时这样子， 我觉得中间有可能就是来 maybe 报个备，你在吃什么之类，那我觉得 OK， OK， 你就不需要跟我闲聊太多，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没有很喜欢 chatting 这件事情。 哦，可是你是一个会报备的人吗？ 我会啊，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就会很想要分享，我分享一直蛮 OK。你的报备 level 是多少？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你会讲你吃什么东西，你会讲你跟谁一起，你会讲这样子吗？还是你会拍周围的朋友给他看这样 子？我不会特地去拍周围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太刻意，或者是身边人会发现到这件事情。 OK， 但是我很喜欢拍食物，要么就是我很喜欢就是跟他说我现在目前跟谁这样子的概念，有可能同事就说同事，但是不会特地说哦那个名字，就不会说 这里有谁，这里有谁，这里有谁 啊，不会说 Kristen 啊，有 Broccoli 啊，有 Y 啊，我不会一个一个去说，但是我会去分 category 来跟他讲。 哦， 但是我自己本身需要对方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今天你睡醒的时候，你跟我说一个 Good morning， 哦， 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去忙你的事情了， 睡前晚安这样子 啊，就是你去忙你事情了之后，你真的是忙完，你觉得你不会在压力的情况之下 reply 我，那我觉得就 OK 了。 这样三餐这样子，他早上起来 text 你是早安，然后过去吃饭，然后就去做工，然后 break 的时候 text 你是午安，然后再去做工作，然后晚上的时候再晚安，然后就睡觉。 But 如果今天，那又太没有灵魂了吧？我觉得如果今天 lunch time 没有 update 我，我也 OK。 哦。 啊，但是你晚上的时候就要跟我聊一聊，或者是睡前就来聊一下这样。 OK。 打电话。 你又能接受另外一半多久没有回复你的信息嘞？可以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0169988889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吧。 手机不炫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Rise 的 Love 119。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讲说，你可以接受另一半多久没有回复你的信息呢？这样子的， 问一下 Kristen 文娘，可以感情本身是6到8个小时都 OK？ 我以前是 OK， 我以前那时候还没有工作 OK， 我是不太明白，想说，为什么不可以回复啊？但自从我自己工作了之后呢，我可以明白，就是真的有十几个小时不可以按手机，因为有时候我手机不在我身上嘛。可能在 maybe 我经纪人手上还是怎样，这样子就真的没有拿手机。好像我昨天拍摄，我从12点拍，一直拍到晚上7点，真的7个小时可以完全没有碰过电话的。所以我可以接受到另一半就那7、8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就真的没有 reply。但，还是你讲的，就是如果讲说，他真的有这样子的工作情况的话，这样可以先告知我，这样说，接下来我10个小时都没有办法碰手机哦，我会忙哦，这样子，我先走啦，等下好了之后再 text 你， 就不要人间消失这样子， 对， 然后你只能 突然消失， 接受就是他真的是有那个工作的情况之下不 reply 你啦， 是啊是啊， 但是如果今天他是无所事事呢？ 无所事事就不要啦，没有 ，OK， 无所事事我没有 text 你，这样没有关系，这样如果我 text 你的话，这样你 reply 我。 而且我自己本身觉得，情侣之间呢，如果你在闲聊说一些比较废话的话，那我觉得可以不 reply， 但是来到紧急时刻我很需要你的时候呢，你不 reply，那我就生气了。 紧急时刻比如说 你自己本身 我想你了，这样子就紧急时刻， 我觉得这个不到紧急时刻，我就想说如果今天你遇到什么轮胎爆胎之类的，还是你今天受挫，你被什么谁 PUA 还是被骂，然后你心情整个太刀，你需要一个精神支柱的话，你明明说BB 我很需要你现在，他还不 reply 你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就是 可以分手啊， 不至于，但是就需要沟通一下可以沟通。我刚才没说完我只逗号而已。 OK， 可以沟通你 call 他咯，直接有紧急事件是不是？ 不敢啊，有时候你担心他在外面还是他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呢。 哎呀，这重要会还跟你讲的吗？他说BB 我现在不可以接电话这样子。 懂 得啦哟，在一起不可能不懂的啦。 OK， 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你可以接受另一半多久没有回复你的信息呢？选择选 Beyond。想要升学又在犹豫该选什么大学的毕业生，西西应援队有好消息，蓝曼大学提供超过140项优质课程任你选择，而且在校生还有免息贷学金嘞。 若 SBM 考获5A 或以上的佳绩，蓝曼大学直接把奖学金送上。 想要提前感受大学氛围，也可以在5月和6月到金宝与双溪龙校园参与开放日。更多升学详情浏览 study.utah.edu.my。 去开放日的路上别忘了收听由我 Kristen 温阳和 Kelly 凯欣主持的勾选 Rising Hour， 星期一到五早上7点到11点，我们轻松陪你聊瓜，让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勾选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由我，5、6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h My Choice。 勾选 Rising Hour 最炸裂的早晨组合，由我 Kristen 温阳和我的搭档 Kelly 凯欣，全勾选最迷恋帅哥的 MC， 看到帅哥直接开启模式，但不得不说有他在节目真的很热闹。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苏后的 Made in You， 也是我们这一次歌选媒体伙伴由 Mastery Creation 主办，苏后吉隆坡 Jam Meet Your Superstar 将会在5月30号的傍晚5点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透过 ticket2.com.my 去购买哟。 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你最可以接受的是另一半多久没有回复你的消息这样子的。 然后 Kelly 凯欣就是6到8个小时都 OK。 我的话是，对方如果有工作有忙的话，跟我讲一声就可以了，我 OK 的。OK， 那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分享吧。 我好像有试过，好像是人家隔天才回过，可是如果是不重要的是没有关系咯，重要的话我应该会连环找他信息吧。 哦呦，他讲人家喂。这样感觉上现在应该是 还没有正式的关系吗？ 或者就是没有那个关系？ 但是我觉得的确有分的，如果你是在暧昧阶段跟你在一起的阶段，那个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真的吗？ 如果今天我是在暧昧阶段，我可以接受人家隔天回复我。 真的吗？ 我可以接受。 他不是应该是在一起久了过才可以接受人家第二天回复吗？ 没有啊，因为你正式的关系说，因为你知道自己有那个身份去跟他说， 是这样的呗。 我是这样想啊。 可是我觉得暧昧的时候，因为我们反正都在暧昧着嘛，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去就讲说，哎，中午你不要 reply 我，你又不是我女朋友。 但是我讲说暧昧的时候，我可以接受隔天 reply 啊。 可是。因为暧昧的时候大家都会就是很上头，所以就会经常 reply， 然后你就会就是你还是会去 text 他找他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 tricks 的，你要怎么去跟你的暧昧对象持续的 check 下去，你就是不要说 早安晚安，不要 reply 他晚安。 对， 然后你们就可以隔天再继续聊那个同一个话题。 心机耶， 这不叫心机啊，这叫正常操作啊。 哎呦， 不是吗？ 就是他讲晚安这样子，你讲不要，你不要 reply 晚安，然后第二天早上讲说，哦，我刚睡醒哎，早安早安，你吃饱了吗？ 没有，你就是不要去 add 那个 topic。就比如说，你知道他已经发了一个消息，他就跟你在聊其他的东西，你明明已经要睡，你就不需要 reply 了，你隔天再 reply 他。 哎呦，可是在一起要过去 reply 啊，晚安。 肯定。 再见 ，Good night。 在一起肯定要早安晚安呐、啊。 早安午安。 Yeah。 早安午安。 哎、欸，他会开启你美好的一天呢，早安、 哎、 好吗？ 哎呦，那个是仪式感了嘛，对不对？ 真的。 OK， 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0169988889，你觉得就是暧昧期间比较容易就是不 reply， 还是讲说在一起之后呢？有些人在一起之后。就没有每天 check 的吗？ 然后在一起肯定每天 check 的， 蛮讲的。 有、yeah, ， 你可以接受另一半多久没有回复你的消息，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选的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enny 的 Like Jenny。 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 ，OK， 你可以接受另一半多久没有回复你的消息啊？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是哦，你跟另一半在 park 的时候，男生如果在打游戏，他是很难回复你的。 哇，我超讨厌这个场景的。 怎么嘞 ？To be honest， 可是 OK，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遣活动嘛，对不对？比如说女生会去 cafe 跟朋友喝茶， 但是我不会没有 reply 对方的讯息、啊。 OK， 其实我作为另一半呢，我可以接受，就是如果你跟在朋友 social 的时候，你不 reply message，或者说你不看消息， 那我觉得 OK。可是好像 cafe hopping，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 reply 的。好像 OK， 我可以拎到一个同样的场景，就是男生打游戏嘛。 啊、 那如果我打球的时候，那我也不会 reply。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打游戏不是一个很就是可以让人很接受不到的东西啊。 可是有时候打球哦，啊、他打哎、不是 I mean， 如果他打游戏啊，打到来。可能就是沉浸在那个两三个小时都没有，就是没有按电话。 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 ，OK 啊 ，OK 啊 ，OK 啊，为什么不 OK？ 女生也是会去。 没有，其实我本身是讨厌，不是没有回复讯息，而是讨厌他打游戏。 怎么讨厌他打游戏呢？来，我问一下女生的观点，为什么讨厌他打游戏呢？ 我不懂、欸。 男生不可以消遣的呗，不可以休闲活动的呗？ 啊，就是家去运动啊，干嘛要打游戏？ 都不可以打游戏？打游戏就发明出来给你消遣的吗？你运动，哎，不是，你工作很压力啊，过去说打游戏给自己就放松下来嘛，对不对？但又不可以打游戏，然后又不可以陪你，又不可以不陪你，这都想讲呢 ？OK， 我觉得就是要再休息一下我的。字眼、 啊、 他可以打游戏两三个小时、 啊、 但绝对不能打一整天、 啊、 有些男生有 打游戏不 reply message、 yeah. 啊、 不要好像到了那种睡觉的时间还在那边打没有跟我说晚安、 哦、 我就会睡不着， 这样我觉得就是大家有点敏感啊，听到男生打游戏就喂怎么你打游戏这样子， 哎，真的 耶，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话题耶， 是是、哦、OK 我们明天聊 OK 好、 啊、所以我觉得那个 Mr. Impossible 就是要让你的男朋友在打游戏的时候 reply 你， 哇哦，就让他有四个手指吗？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一边跟人家哎上啊上啊上啊，然后另一边就比宋丽兰，我现在打游戏啊。 Yeah， 因为呢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 Final Reckoning 呢强势回归哦，电影呢就讲述了伊登汉和这个团队呢就被中央情报局里面的人背叛了，然后呢整个故事呢就是去对抗这个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的部分啦。 是的，所以这次由 Tom Cruise 主演的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 Final Reckoning， 想看到的话呢，赶紧去到 Go 选的另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电影首映礼的邀请券啦！详细条规可以浏览 GoShow.my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将会在5月17号正式上映的。OK， 的 各位记得去电影院看，也要去 GoShow.my 参加游戏喽！谁的 GoShow Beyond Trend？ GoShow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酷炫 Rising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又有今天九点钟来分享好消息喽 ，Kristen， 嘻 Kelly， 酷炫嘻嘻应援队， 酷炫嘻嘻应援队啊！今天九点钟想要分享到的是呢，因为最近我都有时间吃早餐了，很快乐。OK， 我真的 哇，是多么奢侈的事情！ 对，真的有时间吃早餐了，就 on air 之后还有时间去爬个东西才去拍摄这样子。OK， 那昨天我就去到了我平常都有去的一间点心店，我去到那边哦，那个老板娘知道我要什么了，你知道吗？ 哇！ 他说：“哦，你要矮瓜对不对？你要秀麦对不对？你要叉烧包对不对？” 哎、 欸， okay, 我直接拿给你。 我觉得真的有一种幸福，就是你去到那个店铺呢，你不需要去 order 任何东西，他直接送上来。 对， 他想我知道你要什么了， 然后他知道我要喝什么茶， 就那种莫名的 熟悉感。哎呦， 哇！ 然后说：“哎、欸，这么没有？”他问我，因为昨天刚好那个位置有人坐，然后我这样说，我坐别个位，他想说：“哎、欸，这么这个位置今天你不坐好的？” 我就指着那边讲说，哎，那边有人坐了，怎样？他想说你平时坐那边的吗？对不对？我想说哦，是的。 难道是要赶走那个在坐着的顾客吗？ 然后我想说这样我就要跟他讲，我讲说这样如果我要坐那边，你是不是赶他们走？ 然后他怎么回应？ 没有啦，我那可能这样子问到啥了呗？ 没有，我想说，其实除了就是他知道你要吃什么之外呢，有一种幸福就是当你在 order 那件事情，比如说以前我会吃那个米粉粿啊，面粉糕 ，OK， 然后我去到那个店铺的时候呢，那个 Andy 就是认识我的，他知道我很喜欢很多的一干比利斯啊，就江鱼仔， 我知道，然后每次我递江奈的时候是要焦焦的吗？ 啊，对， 然后阿邦知道的吗？对不对？ 啊，是，然后他知道的时候呢，他就给你很多那个料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幸福，你知道吗？ 哎呦，所以我就说。不止我们在职场上面要打好关系，你在吃饭的时候也要打好关系。 对，要收费刷一点存在感。 对啊，可能他给多你一点料呢，可能就是算你便宜一点点，你才知道对不对？ 很难说哈。 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 Lizard of Him 的 Hot Selection Beyond Trend。 古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J 林俊杰的《记得》，也是我们这一次古选魅力伙伴非凡娱乐与 GFG Productions 主办 JJ 林俊杰 JJ 20 Final Lab 世界巡回演唱会吉隆坡站将会在5月10号的晚上7:30，在 National Stadium Bukit Jalil震撼开唱的，门票已经卖光了，到时候我们在演唱会现场见喽。 酷炫嘻嘻应援队， 酷炫嘻嘻应援队，今天我们看到首个好消息呢，是来自这位网友叫 KGY0081 呢，他就分享到讲说，最近呢在这个网络上面买了这个就是快递了哈，就是在国外寄过来的，不过一般上平时对国外寄过来，你可能都要 一个星期啊 ，Elisa 对5天5个 working days 或者7个 working days 这样子，这样就可能要等一个礼拜了。但是刚好呢，他下单的时候是在周末 ，OK，周末的时候呢，刚好那个商家就发货，发到去那个仓库，结果一到拜一呢，那个飞机就起飞，刚好 ，OK， 3天之后就拿到快递了， 哇， 他讲很快乐， 哎，真的是很幸运哎，我自己本身觉得说， 对不对， 尤其是有时候当我们下单的时候呢，是我们已经很着急的时候了， 对，一般上我们都不会再提前1个月2个月下单的啦， 对，尤其是你要出国旅行，有可能你要买一些衣服啊，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你都会 都是临时抱佛脚，你知道吗？就是他说，哎呦，我真的要买了咯，这样我就去网上买咯，那你只要讲说，哎呦，不懂我飞之前还可以到没有嘞？ 对呀，而且我觉得可以给就是听众朋友一个小小的建议 ，OK？ 如果今天你近期要去中国旅行的话，你可以呢就是不带任何的东西，带空的这个 luggage， 对， 你上那边呢直接买那个某宝，它可以当天到的那一种， 很快啊， 呀，然后酒店呢就会帮你去收集这些 parcel，OK， okay， 就可以直接拿到了。 可是不会这样，万一你真的没有到的话，这样不是没有衣服穿的？ 目前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你不要就是 expect 他当天会到啦，因为大部分可以当天到，但是有时候需要一天 哦，所以你就在前一天从飞机上面的时候就买， 是，你就从你 home 到的时候你已经全部 add to cart 先，然后一到就立马就可以下单了， OK， 这个也是一个 tips 来的， OK， 各位有什么好消息还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 WhatsApp 进来 voice message 也可以哦，选择个选 Beyond Trend， 过的歌曲又来自有长进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叫柯月呢，他就来分享到讲说呢，他最近出门的时候就跟朋友一起嘛，那你知道呢，他就忘记 charge 他的 power bank， power bank 没有电了，不用紧，朋友有 power bank， 而且愿意借他，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出门在外觉得很有安全感的事情，朋友愿意借你 power bank 呀。因为我自己本身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因为我以为我自己 charge 满了那个 power bank， 结果是零的。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要 charge 的不是电话，我要 charge 的是小风扇、 okay. 因为太热了、 okay. 我准备就用 power bank 来插一插的时候呢，啊，诶，为什么我的 power bank 没有电的、 oh. 然后我的同事，然后我的朋友就说，哎，来，我这里有，我借你吧，我 check check 看。然后结果哦，就真的人间幸福。 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朋友是经常带 power bank 出去，而且他是带很大容量的？ 我的话还好，因为我很少跟别人借 power bank、oh. 我自己本身会确保我的电量是非常足的，因为我知道我很爱刷手机。 我是有这个习惯，直接带插着出去啦。 呀，没错没错，我是。 对，可是 power bank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因为有的时候你找不到 plug 的嘛，对不对？ 啊，但是因为你用 plug 的话，它 charge 到非常的快。 对， power bank 很慢。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哦。他带的那个 power bank 哦，是多少那个容量的？ 多少？两万？ 三万呢、 啊？啊，现在已经有去到三万那么多。 整个大箱子，这样没跟你开玩笑，很大很大。 它是很重的，可是我也不懂它每天怎样带出门，但它就是会每天带出门， 但就是很好啊。 然后它就会带一个很长的线， 它就是全家人一起 charge。 对， power bank 可以在它身上，可是你可以在可能它隔壁两个座位 charge 都没问题，因为它线真的很长。 哇！ 它是 power bank supplier 来的 ，OK， so 希望各位身边都有这样子的 power bank supplier， 可以让你 满满的安全感， 对，出门的时候不用担心没有电了啊，省这个选 比安全。 酷炫西西应援队， 酷炫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下各位网友们的好消息了哈。看到有 WhatsApp 呢，就有朋友分享 ，OK， 这位是秋叶，哇，他讲到说呢，最近好像有参与了一些新的节目，好，来听看吧。 Kristen Kelly， 早安呀，我是 I'm 秋叶， 早安。 我想跟你们讲一个开心的事情， 嗯、 就前两天我有个 event， 然后那个 event 呢是要主持啊，宣导一些活动里面有的东西，然后我就跟我的策划老师说，就是我想要做这个任务，然后我的策划老师就跟我说啊，你可以做啊，你可以做啊，然后我就做了，然后我就做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好开心，我终于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就是主持宣导，有这样的任务，我就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哈哈。 哦哟，新的挑战，新的尝试啦！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怎么说呢，突破我们的 comfort zone。 是，而且我觉得 做一些可能你平时没有做过的东西。 他做到很棒的事情，就是他直接跟老师说，我要 take up 这个 responsibility，、 啊、 还是 take up 这个 要接受这个挑战 啊？对，我觉得很棒。 所以心态摆正了哈。以前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呦，我不会耶，不要做啦， 啊、我怕 我不熟悉耶，这样子，我可能做不好嘞，这样子。但你看他就是。敢敢去，去了之后船到桥头自然直，如果你有那个想学习的心的话，我觉得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对、啊、没有不成的事哈。 接下来如果有什么任务assign给你的话，不要怕，做了先，你一定可以做到的，我相信你。 OK、 Yay、 马上来听林小克的记得很清楚，说的歌选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Big Bang This Song 的 Universe， 也是我们这一次 Go Share Media 伙伴，我是潮流和娱乐梦工厂联合主办，将大声 This Wave 亚洲巡演大马站将会在6月7号傍晚6点在 Arena Star 实力开唱的。如果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透过 etix.my 还有 www.rw.ting.com 去购买的呀。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大爆， 酷炫 Rising Hour， 耶呀！今天呢，我们要说到这部电影哦，就之前我们看到啊，其实有类似的事件出现在 Malaysia、嗯、哈。OK， 这部电影叫 Final Destination。我们看到这次的 trailer 里面呢，有一幕是我看到有点害怕的，就是 我不敢看，所以我不知道。 在茶室 ，OK， 他们的就是餐厅里面的哈，有人要把这个饮料打包。OK， 然后他们就拿这个冰，那拿这个冰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这个杯子撞倒了，玻璃杯来的，然后玻璃杯碎了，然后玻璃杯刚好就掉到进那个冰块里面。OK， 因为两个人， 哎，有，我好像有看到了， 看不出来，对不对？ 嗯。 然后他就直接放进去这个水里面、 啊， 然后这个人就这样子喝了，然后就割到这个嘴巴都是血、 哎哎、掉了。 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懂，因为我看预告不了。但是我知道最近马来西亚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就 Kopitiam 有这个玻璃打包，然后幸好那个人他是看到了之后还没有喝这个饮料， 嗯， 啊，所以就没有事情发生。 就逃过了一劫。 是，所以对于就各位喜欢咬冰的朋友就。呀，说一声，下次就可以的话就不要了哈，不然你摇的时候就看一下先了哈。 而且咬冰这举动本身也没有很好。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OK， 那讲到 Final Destination 呢，这一次，这部电影马上就要上线了。如果你要看到的话呢，就赶快上到我们酷炫大电麦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喽。 详情条规浏览酷炫的 NY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将会在5月15号惊悚上映。 说这个选别用穿。 勾炫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5、6月开放日等你来闯。UTAR My Choice。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大爆，勾炫 Rising Hour。 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安妞哈西哟，我是 Kill 卡西。 勾炫 月月助力团呢、啊、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有来自 Highlight the Chains 这个男团哈，他们最近呢就有开了一个live band performance 啦、嗯、是 K-pop live music show 来的，来听看他们现场的 vocal 吧。 天哪，这个 live 也太稳了吧！ 听到那个假音转换也太好听了吧， 太丝滑了。OK， 我们看到就是 Highlight， 其实他们也真的出道了16周年了。 哇 ！OK， 16周年这一次回归呢，带着 Change 这首歌曲去到了这个 KBS World TV 去做访谈的。OK， 来听看他们的感受吧。 다시소감이어떠신가요 아정말오랜만에컴백할수있어서너무행복하고기쁘고또이렇게뮤직뱅크에출연할수있어서너무영광입니다앞으로열심히활동하도록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 说呢就时隔这么久回归其实也觉得说哎很棒啊 很开心 开心 OK 对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支持他们的歌曲这样子的 是的再来呢就是有这首歌 Change 的这个应援手册要怎么去跟他们一起在演唱会唱一唱呢 觉得他们蛮可爱的就因为他们也拿着这个应援棒然后在挥舞 而且 一个节奏的 他们的那个造型呢就是穿着一身的西装然后每个人的都有戴着一副眼镜知道吗就觉得很可爱 小憨憨的感觉、好了马上来听这一首来自 Highlights 的 Change 这个选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润软的飞鸟和蝉 勾炫 月月助力团呐、今天收到的第二首新歌又来自这位歌手我们非常熟悉文慧茹如果我消失在天际是一首新歌哈、我们也来听听文慧茹的声音吧说着这首歌曲 2025年我们怀念不少我们失去的人其实我觉得人这辈子真的很短你有想过万一有一天消失的是你自己你又会舍不得谁又会感激谁的陪伴是不是到那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所有的埋怨跟争吵都不重要你真的有想过吗 没错是这首歌曲了他的感想我想说他创作灵感来的有一天如果我们两个都你都是就是消失了在这个人间、就是你觉得其实其他事情都不太重要了 对我觉得不管是争吵也好还是摩擦也好我觉得真的It's not very important 但这也是我其实近几年发现到一个感悟吧 怎么说 就是你不会想要去跟人家再 argue 太多了 哦，就是佛系一点啊 啊，就佛系一点我觉得成年人做筛选就好了 自己也快乐一点了、 对啊 当然啦除了这首歌曲之外之前他也有写过这首歌曲叫我的爱在遗落的银河来听看他说话吧还蛮治愈的他讲话 Hello guys 我又写了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是我觉得我人生中写过最最最最最最 emo 的歌 哇 OK 我的 producer 说他这首歌已经 mix 好了 OK 我也是还没有听过 mix 的版本我想说啊我要跟大家一起听准备好了吗 Let's go 抛弃了世界看出窗外 还蛮有意境一下的、看见窗外 还是什么闭上眼睛之类的吗 真的 OK 那肯定很多人认识他是透过这首歌曲飘向北方的 cover 啦我们也来听回在很多年前的这个 cover 回顾一下 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飘向不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 可以找回去他之前的 cover 来听一听、也来听听他的新歌吧文慧茹如果我消失在天际写了个选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周杰伦还有派伟俊的 Six Degrees 勾炫月月助力团呢、今天要说到的第三首新歌又来自 G-IDOL 啊就现在叫 IDOL 了哈 MINI 的这个 BREATH OK 那这一次呢他的这首歌曲也是这部电视剧 Resident Playbook 的 OST 啊大家可以去看起来 的重点是呢我们看到最近呢 MINI 他也有就是发了这个在录制的时候的 teaser 啦、一起来听看吧 下大早上弄到大家可能想睡觉了，你知道吗？ 没有，我觉得不是想睡觉，就你已经想象到那个 K-drama 的画面了， 很治愈啦，他声音很仙，你知道吗？仙到怎样嘞？最近他又跟这个永开啊录了这个 Blue 了哈，哎呦，永开自己也被就 mini 的声音就惊艳到了， 对， 你知道吗？ 一直说 perfect， 我们听看现场的录制吧。So always I will stay the look that's on your face. I think this is good one, yeah. I think you feel the same.哇，那 么 我 是 差点 来了，就这个是他们录制的 behind the scene 这样子啦。然后永开在外面其实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哦、就他作为就是这首歌曲的原唱，他也觉得说哇，他唱的太棒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一直在录，就是这首歌嘛 ，blue 嘛，但是没想到迎来另外一个版本，让我呢现在又每天在录另外一个版本了。 没错的，所以可以听起来这个永开跟 mini 的 blue 啊这个版本，马上也来听一听来自idol mini 的这一首新歌吧 ，breath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喂，单身呐、啊，你想一想，是不是有些时候其实你有机会认识 crush， 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瞬间犹豫了，就这样错过了嘞。哎，所以说人还得把握机会，哪怕你是个 I 人，有时候也要一下的，不然啊、这样啦，下次看我 Kristen 温阳主持的 IG Reels 街头配对节目勾选对你有感觉的时候，参考参考里面的嘉宾，勇敢一次，说不定这一次就是 true love 了嘞。记得犹豫就会败北，冲啊！ 新的一天从好音乐开始， 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入选月月助力团最新最 fresh 的音乐 playlist， 帮你赶走瞌睡虫。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陆姐的《看烟火》，一点点落入你眼睛。 见过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歌选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我们看到莉亚佩珊呢在就是上个周末就发了这个影片啦，是关于呢 OK怎么说 prank 大家了，是不是？ 是的，因为那时候你没在场嘛，他就准备了一个人一个口罩这样的概念、okay. 但不是呢来遮我们的口嘴巴的那个部分，而是遮我们的眼睛。 OK， 然后就给我们这个口罩了之后呢，就说 OK， 你们今天要脱掉就是你们昨晚睡觉没有穿的东西， 其中一件这样子。 对，其实 就越脱越多越脱越多 呀、你们可以先听一下这个片段。 拿掉一个你昨晚睡觉时没穿的东西哈，拿掉一个你昨晚睡觉的时候没有穿的东西。啊，拿掉。拿掉一个你昨晚睡觉的时候没有穿的东西。Round two。第二个。OK。 反正就是大家在陆续拿鞋子啊、外套啊、钥匙啊这样子，然后楚音跟佩珊呢是一开始就拿掉那个口罩了的。 呀，楚音真的好聪明，但是你要知道莉亚佩珊 organize 这个那个游戏的，你知道吗？然后楚音第一个就知道了耶。 我相信哦，如果是我在的话，我也会脱掉那个口罩先的。 真的没？ 对， 我还在那边耍耍，就先脱掉我鞋子，慢慢脱掉我的帽子，然后我的什么 最夸张是 Broccoli 吧，他已经要脱衣服了。 对，他真的就是已经走投无路到我们真的。差一点就看到那个画面了， 不可以看的画面这样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在莉亚佩珊的 IG 或者郭轩的 IG 都可以找得到的哈。马上我们来听歌吧，有来自艾薇的计算浪漫， 是郭轩 Beyond Trend。 郭轩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小鬼王林凯，还有 NYK 的 Number 808。 见过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郭轩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yeah， OK， 今天来到了星期二啦，这个礼拜感觉还很 blue 吗？应该好吧？ 我觉得还好，因为有可能我现在尽量就去充实我每一天在做的东西。 OK， 好，比如说昨天晚上 Monday， 我就尽量就是打排球。然后我今晚呢也会打 Big Ball、然后明天呢忘记有什么节目了，但是我就尽量安排有东西做、要不然我就会觉得嘿，在家真的好颓废哦。 可是如果讲说真的没有打球的话，你在家里会做什么？ 一般上就是跟室友聊天 哦，聊天不会看剧做家务什么东西这样子？ 很少啦，家务就是有可能那就几分钟的事情。 你们在家里是分工啊？ 啊，没有分工啊。 哦，不然这样。 就是我们会请嘎嘎，但是一般上呢，我自己比较容易顶不顺，然后我就会去做那件事情，然后我也不会抱怨说，别人没有做啦。 因为毕竟合租嘛。 因为 对不对， 你要知道哦，一般上在地上的头发都是我的。 哦，都是你的啦。 对，所以我就自己自动自发。 女生的家应该 蛮夸张的， 很夸张， 是不是？ 真的，但是我喜欢吹头发在客厅，所以我一般上都会去打扫客厅。 哦，哦，在客厅吹头发的 啊？ 哦，哇哦！ 因为我觉得那空间比较大， 哦， 吹的比较爽， 哦， 呀，就可以一边吹一边看，跟室友聊天。 哦， 呀， 不了解，但是尊重。OK，OK，、okay 啊 okay, 各位，你不需要了解吧？ 可以在这个礼拜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 Kelly 凯欣那样子， 为什么呢？ 多多去做一点活动， 诶， 给自己充实一下。 我觉得2025年已经差不多来到一半了， 是，所以各位可以好好的去plan 一下接下来自己的行程，可以做一些充实一点的东西，去爬个山， 嗯， 跟朋友去运动一下， 是的，然后 说跟 Kelly 凯欣一样去打一下 Big Ball 这样子， 呀，强身健体吧。 要跟我们打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0169988889，或者在我们的 IG， 在勾圈的 IG 可以 DM 我们的小编，讲说我要跟 MC 们打 Big Ball 这样子， 也祝大家 我们可以安排小活动的。 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吧。 耶，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